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五点十二分啊！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直播室咧有陈燕平，同埋咧我哋有另一位嘅新嘅主持就系文卓飞喺度。文卓飞你好， 你好，燕平。 文卓飞，咁啊，今日啦，就文卓飞就系、是、如果系喺传媒界嘅朋友都应该对于佢系相当之熟悉噶啦吓。咁因为咧佢喺传媒界都好多年啦，咁同埋亦都系喺文化圈子咧，亦都系相当之熟悉嘅。咁啊，所以咧文卓飞会不定期地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出现的。喂，但文卓飞今天第一天我们就要讲一讲一个都很贴身的问题，就是关于牙医注册条例的修订。是的，因为呢其实较早之前政府呢就住牙医注册条例的修订是展开了一个咨询的。今日咧就会结束噶啦，又再同大家讲下啦。咁究竟咧嗰个嘅建议嘅方案咧系点样咧？首先咧就系本地嘅牙科毕业生咧就要喺指定机构实习一年先至能够正式注册嘅。咁嗰啲指定机构包括咗啲乜嘢咧？譬如包括咗卫生署啦、医管局啦，又或者咧系其他医卫局局长透过先订立后审议附属法例指明嘅机构嘅。咁另外呢，如果係一啲本地培训但係係非专科注册嘅牙医呢，就要喺指定嘅机构呢，头先所讲嗰对啦，服务咗一个指定嘅年期。咁暂时有个建议呢就係两年嘅。咁即係其实有一个绑定嘅机制啦，咁然之后先至可以呢再出去呢出面嗰度工作嘅。咁另一方面呢，亦都会系咧，就系一啲系获得卫生署支援而注册嘅本地培训嘅专科注册牙医咧，亦都要喺获得专科资格之后咧，继续喺卫生署咧服务二至五年嘅，即系咧又系另一个嘅绑定方案啦。咁至于个年期咧，就视乎翻处方啊批咗几多嘅资助额啊，同埋进修嘅假期嘅长短啊，而去到定啦。咁另外亦都系咧，系建议新增引入非本地培训牙医嘅途径。其实文卓飞记得咧，就系大概呢个嘅文件咧，系一个月前左右啦，去提出嚟俾业界啦，或者系关注嘅人士啦发表意见。咁当时咧，其实都引起唔少嘅讨论或者系回响嘅。其中一个讨论咧，就系而家嘅牙科毕业生唔使实习都可以正式注册噶啦，咁你点解要新增一个实习一年嘅要求？理据何在呢？同埋就系呢一个嘅做法会唔会影响咗现有读牙医嘅人士呢？呢、這个可能都会影响咗佢哋咧去选择嗰个科目噶，因为有一啲谂住我一毕业就可以出嚟执业噶嘛，正式注册噶嘛。咁但系如果你要佢实习一年嘅时候，咁即系变相咧，佢可以出嚟正式注册嘅年期就会减少咗啦。咁所以嗰阵时都要有个讨论。如果系咁嘅时候，你系咪唔影响现有读紧牙科嘅学生先？咁呢个系一样嘅意见啦。咁另外一个都几引起讨论嘅咧，就系所谓绑定年期呢一样嘢啦。 系 咁啊，都系一啲业界比较关注嘅议题。文卓飞吓， 系啊，一牵涉到一啲大嘅改动咧，就即系唔同行业一定会有啲反响啦。相信啲牙医都会几紧张，点解要做实习咧？咁我读港大嘅时候咧就。牙医学院成立咗冇几耐，八十年代咁啊，都几受欢迎嘅。咁我觉得喺迎新营咧都识咗啲啱啱入学咁啊读牙科嘅同学，咁佢哋都对个前景好有即系期望嘅，因为新啊嘛，好多嘢都新。咁啊，近年咧港大牙医学亦都系被评为世界第一嘅，有几年咁个水准系非常之高嘅。 咁呢次嘅改變究竟係覺得啲畢業生未夠經驗啊，定係好似醫生咁一定要實習啊，定係有其他考慮咧？我覺得都值得即係揾相關嘅人士傾一傾。 嗯，除了呢点之外呢，可能呢大家另外一个关注就是呢，究竟呢、这个嘅条例修改亦都係引入咗非本地培训嘅牙医嘅时候呢，其实会唔会係增加到我哋整体嘅牙医嘅人手嘅供应呢？实际上呢，如果睇返而家即係嗰个嘅牙科服务嘅情况啦，其实呢就以私营市场呢係为主嘅，公营呢当然都有啦，咁但系咧喺过去一段时间一路都俾人话就系、是，其实公营咧根本上就服务唔到好多嘅普遍嘅市民， 冇 错。咁啊，如果市民系要约公营嘅名额咧，要轮候咧都系相当之耐嘅，特别系一啲嘅长者啦，咁佢哋咧就更加关注呢一个嘅议题啦。咁但系究竟今次呢一个嘅立法嘅修订嘅建议，到底会点样影响咗未来成个嘅牙医嘅数目嘅供应，同埋影响咗我哋嘅服务规划？或者大家会问啊，究竟咧会唔会系可以令到市民多咗公营嘅牙医服务咧？呢、这个可能都系另一个问题。嗱，而家我哋睇翻咧，即系旧年嘅资料啦，香港咧大概有2700几个嘅牙医啦。如果用人口去计咧，大概咧就即系一万人咧就有3.7万名嘅牙医噶啦。咁虽然呢个比率咧其实系低于唔少嘅地方嘅，咁但系当然嚟紧啦，譬如好似文卓飞咁讲啦，嚟紧咧即系牙科嘅培训嘅名额咧，亦都会系增加，由每年嘅50人逐步增加到2223学年嘅90人嘅，呢个系近年嘅趋势啦， 相当唔错啦。 系啦，咁但系呢个就系弥补到即将退休嘅人手，又可唔可以新增到其他嘅服务俾到我哋嘅普罗市民咧？ 嗯。我都覺得有一個現象很有趣，因為很多公司其實包嗰個牙醫的保險的，所以我哋都很少話啊，諗下去公營即係睇牙醫嘅，即係一般都不會即係考慮，一諗住要排得耐。通常你家有牙痛，你梗係睇牙醫，或者好耐冇洗牙就要私營，如果公司包咗嘅就排期就得㗎啦。咁變咗嗰個迫切性咧，就好似冇我哋一般睇傷風感冒。或者係啲大小病去公立醫院，即係咁緊張，咁所以咧就嗰個供應嗰個需求咧，一般人都唔係好知有幾迫切，所以我覺得呢個問題喺呢次攞咗出嚟傾咧，咁我覺得值得了解一下，究竟嗰個供應究竟爭嗰個缺口有幾大，即係點解香港喺發達國家會排得咁低咧？ 嗯， 有冇咩好嘅改善空間做得到咧？呢次嘅改變係咪都係想朝呢個方向咧？ 嗯， 特別係引入啲即係海外嘅人士，係咪可以緩衝到我哋香港嗰個人手不足咁樣？ 嗯，其实有对于一啲老人家嚟讲咧，喺佢健康嘅范畴上面咧，棚牙咧就真系好重要噶，影响咗佢嘅消化啦，影响咗佢嘅进食啦，吸收嘅营养啦。咁啊，大家对于医疗嘅公营嘅牙科医疗服务有啲乜嘢嘅睇法或者期望咧，都会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咁当然啦，即系牙医而家喺读完之后咧，仲要实习多一年先至能够正式注册，呢个系个建议嚟嘅。你又点睇咧？打嚟同我哋倾倾啊！1872311电话旁边咧，文卓飞，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就是、牙医管理委员会嘅主席李建文嘅。李建文你好， 两位主持好， 李生好。 嗱，李建文啊，较早之前咧，其实就你哋应该系就住呢个牙医注册条例嘅立法嘅建议咧，系交咗你哋嘅意见书嘅，可唔可以主要讲讲你哋个睇法系点样啊？ 可以嘅。嗱，就 before 我哋即係講其他個別嘅熱點先啦。咁我諗我可以用少少時間講下成件事個背景啦。咁可以清晰解説到我哋牙醫管理委員會個立場嘅。嗱，其實2019年咧，我哋係提交咗一個修例嘅建議，係其實嗰時係應對咧2017年嘅醫療人力策劃同埋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嘅。嗰陣時嘅熱點係咩呢？嗰陣時點就係我哋啲委員會，即係啲專業嘅委員會入面嗰個管治啊，嗰、那個紀律聆訊嘅過程啊、效率啊，同埋嗰個持續重修嗰樣嘢嘅。咁亦都有好多相關嘅技術修正啦、啊， 咁去到而家我哋見到醫衞局提出嘅修訂建議咧，其實佢係針對到比較近期啲嘅另外一啲問題， 嗯， 就係對於公共牙科服務嘅需求啦， 嗯， 同埋嗰個人力嗰個改變啊，有啲人講緊係一個老化嘅情況咧，整體去作喺立法方面咧，希望作出一個回應嘅。嗱，簡單而言咧，即係我諗修例咧都係解決問題嘅一個回應嚟噶嘛。咁我頭先以上講嗰啲咧，就係我哋而家面對緊嘅挑戰嘅問題。咁就睇下喺個修例嗰個方向同埋佢哋嘅考慮嘅方面咧，係咪可以解決到以下嘅問題咧？就係我哋委員會即係關心嘅議題啦。 嗯，咁啊，头先我哋其实都即系你讲咗个大背景啦，咁但系我哋头先咧都讲咗，即系有几点啦，当初喺个咨询入边咧都系关注嘅。咁啊，留意到咧，你哋寻日发咗一个新闻稿咧，就话欢迎呢个实习嘅建议嘅。其实点解有一个咁样嘅需要咧？系唔系话即系代表以往嘅毕业生，如果佢哋冇实习嘅时候，个质素系出现咗问题咧？ 嗱，我谂呢度咧就嗱，实习呢个名词比较笼统啦，其实，咁我尝试即系解释下，即系跟翻我哋即系个沟通同各方嘅沟通，同埋嗰个修例建议入边嗰个含义咧，其实嗱，牙科学生喺修读课程嗰时咧，首先佢要学习即系有关牙科嘅知识同埋技能啦，嗱，先有学习嘅，咁喺课程之内咧，临床经验咧，佢哋要多练习，即系熟练咗啦。咁喺修訂入面建議提嘅實習咧，其實佢咧嘅含義咧就係希望咧喺呢個過程之中咧掌握更寶貴嘅實踐經驗啊，治療唔同嘅年齡啊、族群啊、病例啊、甚至係工作環境啊，去擴闊佢個臨床接觸面，就提高佢整體牙科服務嘅質同埋量。嗱，呢度我想補充，因為而家對於頭先你哋開始嘅時候都提到，對於公共牙服務嘅需求啊嘛。咁其實任何需求嘅提升咧，第一件事嘅策略部署必須係要人手嗰邊嘅準備嘅嚇。咁簡單而言咧，我覺得呢一個喺其他國家都行之有效嘅，即係呢啲實習嘅過程咧，都係一個提質提量嘅方法嚟嘅。咁所以喺我哋本身即係、就是、我哋個核心嗰、那個價值咧，我哋都係講緊嘅病人權益同埋公眾嗰個對我哋個信心咧，我覺得呢、這個我哋支持呢個有實習咧係理所當然嘅。 嗯， 咁依家實即係喺業界做緊嘢嗰班即係牙醫，有冇啲即係唔同意嘅睇法咧？ 係呢個係一個熱點嚟嘅，佢哋有啲唔同嘅睇法嘅。啊，咁啊，咁呢個當然大家可以拎出嚟討論啦。即係喺各方面喺執行啊、內容啊、評核啊方面咧，都可以大家有個意見嘅。咁、事實咧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嗰個諮詢期咧，應該係今日到期。咁、我相信各方咧都係我其中係持份者，我係一部分啦、即係各方收到好多意見嘅，我相信佢收到意見之後咧，會整合咗意見，然後佢哋會決定咧。剛才我講啊，即係個實習嘅內容啦、評核同埋啲執行細節嘅，咁出咗內容咧，我諗業界又或者社會可以再進一步討論咯嚇。咁、但係我覺得整體係一個提質提量嘅方向咧，係解決緊問題嘅。 嗯，不过李建文啊，我谂即系公众都会关注咧。其实今次成个计划啊，你头先有提到啦，就系、要处理公营服务同埋一个人手嘅需求啦。但系实际上佢点样可以增加到嗰个嘅公营服务嘅人手咧？同埋就系喺而家嘅建议入边咧，似乎我哋睇唔到政府可以提供到一个理据。你如果修订咗之后，咁我哋嘅公营服务嘅方向究竟会变？是不是真的能够面对到更加多的普罗大众先？即是目标究竟是怎样呢？似乎今次的文件好像没有提到，你们自己的看法是怎样呢？ 如果纯粹就是看这个文件呢，就不涵括到现在我们整体牙科服务即是面对的挑战的。但我的理解呢，就有几方面呢，即是做紧的。这个修例这个咨询呢，就是其中一部分。希望经过修例呢，在法例上面，在制度上面呢，可以提质提量啦。我觉得就人手是必须要行先的。 咁另外即係我哋都知道啦，政府係有一個口腔健康及牙科嘅工作小組，佢係針對呢個牙科服務，即係我諗係針對公共牙科服務嗰個政策啊，嗰個執行資源啊，同埋嗰個人手調配啊嗰啲咧，呢個小組都成立咗嘅。咁呢個係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我得悉嘅咧，就政府係定時定刻咧，佢又會作一個人力嘅檢討嘅。啊，因為我係持份者之一啦，所以我都知道呢啲內容。咁但係細節我留翻俾局方講啦。咁但係幾樣嘢，我可以講咧係，似乎我哋係業界咧，或者我哋牙管會咧，見到政府係喺呢方面咧就積極回應緊。咁啊，所以你話其中增加人手咧，呢個係其中解決問題嘅一個重要嘅策略同埋方向嚟噶嘛。嚇、啊，係想增加，我相信係。咁但係都要我哋要有一啲預備先可以做到㗎嘛。 我想跟進問一問，相對西醫呢，你唔喺公營醫院做過呢，你就冇經驗出去私人執業。咁相對牙醫係咪佢根本都唔需要喺公營，即係有足夠嘅時間操練，咁就已經可以一畢業就可以做私人醫生啦，甚至一個人都可以開到啦。咁呢個係咪冇乜機制鼓勵佢一定要喺公營醫院即係服務，或者係可以增加到公營嗰個人手呢？ 牙醫係一個好奇特嘅專業嚟嘅，即係我哋需要嘅技能咧，嗰邊咧係真係多嘅。即係我都係八十年代，你啲朋友 嗰 個年代入讀嗰啲學生。咁啊，我哋個訓練咧就係我哋個訓練咧係需要一啲。是一些技能的訓練，剛才我很粗略地講過學習、練習和一個實習的概念，即是任何我們可以強化他的專業技能，令到他更有效、更這個即是更廣闊治療不同的例證，我覺得這樣有一個 enhancement， 一個擴闊和加深他的經驗，這個是必須的。調回轉講是有沒有需要，我覺得做得更好，令到準備咗新嘅人手去面對新嘅公共服務要求咧，我覺得呢樣嘢又係必要啦嚇。 李健文因為咧，我哋其實仲有一啲嘅觀點咧，想請教嘅。咁不過我哋咧就嚟有五點半新聞啦，或者咧我哋睇睇咧，即係五點半之後咧，仲有冇機會可以同你再傾多一下，了解一下你哋嘅觀點或者睇法啦。不過咧就係頭先都傾咗一啲嘅部分啦。咁大家對於牙科服務有啲乜嘢意見同睇法咧？綁定年期又係咪可以增加到牙醫嘅供應咧？1872311打嚟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巴西总统卢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人之后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盧拉早前同人大委員長趙樂際會晤，又到天安門廣場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率領的中央考察團下週抵達律政中心考察。據了解，夏寶龍稍後將會前往中聯辦舉行座談會，部分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各界人士參加。全國人大常委李慧瓊、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行政會議成員張宇仁、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鄭祥寧等已經到場。啱啱過去星期日的九龍城潑水節，兩名男子涉嫌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被警方拘捕，其中一名25歲男子獲准保釋候查，需要在今個月下旬向警方報到。警方亦都發布證物照片，包括紅色衣物、電腦和手提電話等。 警方早前话有六名男子喺九龙城泼水节期间涉嫌向在场警员同传媒近距离射水，无视警方警告，不断叫嚣，并且用粗言秽语指骂人员。有人其后涉嫌将涉事的片段配上煽动字句在网上发布，警方星期三拘捕两人，不排除更多人被捕。卫生防护中心话，本港由今个月八号至今录得两宗新增感染类鼻锥确诊个案，一人危殆，一人稳定。本港今年累计有六宗类鼻锥个案。现时危殆的66岁女子居住在柴湾，今个星期一被发现在家中神志不清，送往东区医院急症室。同日入住深切治疗部，佢嘅血液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类鼻锥白黑氏菌呈阳性反应，留院期间被诊断患有糖尿病。另一宗涉及嘅74岁男子居住喺深水埗，患有帕金逊症，佢喺2月中旬开始咳嗽带痰，今个月4号到明爱医院复诊时采集咗痰液样本。前日經化驗證實對類鼻锥白黑氏菌呈陽性反應，尋日入院治療，現時情況穩定。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日有一兩陣驟雨，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天氣炎熱，氣温介乎23至29度，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吹微風。聽日漸轉吹和緩偏北風。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中至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的报告啦。较早时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曾经有交通意外的。啱啱清了场，所以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里安苑。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兆辉台，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是挤塞的。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彩虹村，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慢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繁忙的，车龙排到梳亚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比较挤塞的，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富健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文卓飞。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咁啊，文卓飞喺5:30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咧牙医管理委员会嘅主席啦李建文倾紧嘅噃。咁啊，不如咧再请翻佢出嚟倾多一阵先。李建文你好。 主席好。 另外呢仲有一啲嘅今次嘅諮詢啦所發出嘅一啲嘅問題呢，就係引入非本地培訓牙醫嘅途徑，包括呢係做一個有限度註冊啦，或者係特別註冊啦。咁其實佢哋呢都係需要喺一啲嘅公營機構，或者係由政府所指定嘅其他嘅機構呢去到服務嘅。咁、那個限期呢就係、是、以三年為限嘅。咁不過呢佢亦都有一個咁樣嘅附註，就係、是、如果佢哋用呢個身份呢喺一啲指明機構呢受雇五年或者以上呢，就可以完全豁免許可試，即係唔使考試啦。嗱，在於你哋嘅角度，唔使考試係唔係一個監管質素嘅好方法呢？亦都有一啲嘅人士會提出一個論點，咁佢都已經喺相關嘅機構服務咗一段時間啦，咁似乎係咪都代表咗佢哋嘅水準咧係達到認可，所以就可以免除咗嗰個考試呢？你哋點睇呢？ 我睇法係咁嘅。我如果我哋了解嗰、那個修例建議入面呢，其實有兩類，一個特別註冊，一個有限度註冊。咁啊，有限度註冊呢其實係佢個建議係需要考試嘅，係、需要考部分嘅試嘅。咁就呢度我講一講先。咁呢其實你講緊呢啲引入非本地培訓牙醫啦，喺監察同埋紀律上面我哋可以做咩？我諗有個兩個角度嘅。第一就係話佢平時日子佢點樣治療病人，咁嗰個監管嗰個尺度呢同埋其他嘅註冊類別呢，即係譬如一個喺出面做緊醫生呢，我哋嗰、那個標準係一樣嘅。咁另外一個方面呢，我哋睇緊係因為佢進入呢個註冊系統入面呢，佢嗰個註冊要求入面呢，我哋嗰個評估會係點樣樣。好啦。咁我講返佢哋點樣入嚟啦。嗱，佢哋入嚟嘅時候呢其實要經過兩關啦。我跟嗰、那個修例建議。第一佢係要經過一個聘用啦。咁呢個聘用呢就有僱主啦。咁另外呢亦都要牙管會根據一啲標準呢就俾佢准入啦。咁、那個修例建議入面有講嘅。咁我哋亦都建議入面希望我哋呢加入一啲評核嘅機制咁樣。如果係咁樣睇呢，其實我哋認為係一個雙軌嘅操作嚟嘅。首先個僱主係要滿意佢嘅工作表現，佢先可以繼續㗎嘛。咁呢個第一重機制。第二重機制呢，我哋有一啲我哋嘅評核標準啦，咁通常係一個技能啊、知識啊，或者佢嗰時甚至係考勤啊方面呢，即係一啲標準呢，我哋先可以叫做信納佢係符合我哋嘅註冊要求，而最後尾可以咧係註冊成為牙醫。咁有限度註冊，我哋係亦都想保留一部分嘅考試咧，係喺等佢嗰個五年期完咗之後咧，係合格之後，我哋先可以俾佢出去執業嘅嚇。咁呢個我覺得兩呢個雙軌嘅保險個安全係數都應該係足夠嘅嚇。 我想問問香港嗰個吸引力，对海外医生嚟香港，即系牙医嚟香港，足唔足够呢？即系相对西医嗰个比较， 即系个地方足唔足够呢？即系一般嚟讲，如果纯粹喺个职业上面呢，即系我谂香港嗰、那个而家嗰个工作机会都几多啦，私人执业市场都好旺盛嘅，其实咁香港亦都一个好高度，即系即係活躍嘅城市啦，即係人嗰個牙齒個健康意識都高嘅。咁公營而家有需求啦，咁所以公營政府入面嗰個人手嘅需求亦都多，佢哋個薪酬亦都係可觀嘅，即係比起都係可觀嘅，其實我可以咁講嚇。 所以你估計應該會好多人即係申請，即係嚟緊。 我好難估計，因為佢除咗依樣嘢之外，佢有其他嘅因素咁，但係香港是有它的吸引力的，我相信。 不過香港都貴啊，住啊、教育啊，即係海外人士嚟都要好多考慮啊。人工高唔代表個生活一定即係理想嘅，嗰、那個質嗰、那個質素夠唔夠高啊？ 係，咁其實依個我哋嘅理解就係可能佢同香港有啲聯繫嘅人咧，佢嘅興趣可能會高啲啦。例如佢本身係香港嘅，去咗外地讀書咁樣，咁佢經過依啲系統翻嚟咧。咁其實都係一個機會，一個途徑啦。即係如果我哋大家都知道最近HA 醫管局都去到海外做咗一個招聘嘅活動啦，個反應都好熱烈，我都有睇啊。其實嚇，佢哋都講曬佢哋吸引嘅元素喺度嘅。我相信反應都係熱烈嘅。 最後好快地想問埋一條嘅就係、是，有一啲嘅都係牙醫業界啦，佢就話咧，反而係應該要反思咧，點解啲畢業生或者啲牙醫係唔願意留喺公營嘅醫療服務嗰度，而出曬去私營嘅市場服務？呢、這個你哋點睇？ 呢、這個係我諗係呢個行業入面嘅問題啦，即係牙管會我哋個核心責任就係保障即係市民健康同埋即係提高我哋個公信力嘅。即係至於個市場上面，即係牙醫佢選擇喺邊度工作咧，佢有自己佢哋嘅考慮嘅，我相信。咁呢個考慮我諗都係嗱，我作為一個牙醫啦，即係咁嘅角度去睇咧，佢都係一個整體嘅考慮，可能係一個即係牙醫係一個職業，同時亦都係一個專業嚟噶嘛。職業嘅部分亦都係重要嘅，咁可能佢哋喺職業部分考慮多啲，專業嘅部分，又有另外一個比重咁樣，所以喺度咧，牙管會就好難去評論呢樣嘢，亦都唔適當。 好啊，多谢晒你啊，李建文，唔该晒， 多谢李生。 李建文咧系牙医管理委员会嘅主席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系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下有关的士呢。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怎么看呢？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可以打电话来发表你的意见的。 你好， 你好，请讲。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呢位就是周若，是不是为了见到你我算是去了三分之一的中国。 不关我事，应该是他不想我们见面。不 是， 我跟接科方面经过两次，希望由你代表参与三科项目的竞投，结果都石沉大海，你真的很难请。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文卓飞，刚才我们跟牙管会的主席李建文谈的时候就讲到究竟一些引入非本地培训的牙医，如果他是做有限度注册的时候，究竟需不需要考试的问题。根据现在的咨询方案，他是说如果有限度注册的人士在指明机构受雇满5年，是可以完全豁免许可试或者只是需要参与临床考试就可以正式注册的。但是刚才牙管会的睇法都讲咗啦，就係佢哋都希望呢可以做返一个嘅考试嘅，咁令到呢有一个双重嘅保险。似乎呢到底引入一啲外地培训嘅医疗人员呢，需唔需要经过本地嘅专业考试呢？喺唔單止牙医啦，喺医生啦，都係一个争议嘅焦点嚟。 经咗好多年啦呢、這个问题。 係啊， 特别对一啲内地嚟嘅医生都好多投诉㗎佢哋都。 但是到底即系大家点样去衡量呢一个问题呢？似乎而家政府会唔会系有一个倾向咧，就系松绑啦，即系好似医生咁样啦吓。咁但系大家又点睇？系唔系本地考试先至有一个质素嘅保证咧？但系亦都要考虑，其实佢哋喺香港咧，可能已经系服务咗一啲嘅年期噶啦，亦都系有机构聘请佢嘅。咁啊，点睇呢个问题咧？1872311，大家去打嚟倾下。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请嚟另一位嘉宾啦，就系牙医学会嘅会长黄志伟啊，黄志伟你好， 系两位主 持好， 系嗱个咨询期咧就今日结束啦，你哋牙医学会咧递交有冇递交咗一啲嘅意见？大概嗰个意见嘅睇法系点样啊？ 嗱，咁我哋会提交意见嘅啊，应该因为我哋有啲细节嘅要可能要 fine tune 下，细微咁调整，咁应该今日之内我哋会提交嘅。 咁大概个重点睇法咧？ 基本上第一件事咧，我哋系支持政府嘅建议嘅，因为其实咧喺牙科嚟讲咧，牙科嚟讲，其实我哋个 population 我哋个人数好少啊，吓，咁我哋嘅牙医注册条例咧，几十年前咧就改过一次，到几十年之后咧，先有机会再改，咁所以今次我哋见到改嘅幅度咧都几大，好多嘢都需要，因为 要與時並進啦。咁幾十年前嘅同幾十年後嘅嘢，就當然唔可以同日而語。譬如好似幾十年前咩叫做整牙，幾十年後可能已經唔同咗啦。因為幾十年前可能根本就冇種牙呢樣嘢嘅。咁幾十年後，如果我哋種牙嘅成功機會非常之高喎，咁係咪入邊有啲嘢我哋需要與時並進咁改變一下而令到更加可以保障到我哋嘅市民咧？咁同埋。我剛才你哋講緊啦，呢個最烈就係講緊呢個要香港大學畢業嘅牙科學生做一年嘅實習啦。另外一樣就係嗰頭先李醫生都講過啦，有限度註冊同埋特別註冊啦。呢個喺我哋業界嚟講係一啲重大啲嘅變化嘅。諗譬如好，我哋講緊即係最我講係咁依講最多人講嘅一樣嘢先啦。就是要一個牙科學生，香港大學畢業的牙科學生，由本來不需要實習去做一年的實習，或者再做一個時期，譬如可能是兩年的社會服務咁啦。嗱，我哋唔講社會服務住，講翻實習先，因為實習是我哋而家今次佢建議立法做嘅嘢嚟嘅。嗱，我哋學會，我唔知點解有啲人話我哋學會反對，有啲傳媒話學會反對，我哋學會並不反對一年嘅實習嘅。一年實習期，我哋只係希望喺呢個大前提，一年實習期嘅大前提之下，盡量令到其他嘅持份者可以滿意呢個制度呢個條例嘅實施。嗱，譬如我哋講咗好多次噶啦，有呢、這個而家喺度讀緊嘅牙科醫學生，咁係佢入讀嘅時候，其實係冇呢樣嘢噶嘛，佢哋期望係冇呢樣嘢出現嘅。如果突然間有呢樣嘢出現咗嘅時候，如果我是那個學生，我心裏面都會覺得有些不好開心啊，諸如此類嘢，係好容易可以理解得到嘅。咁我哋有冇辦法？如果話真係唔得，我就一定要即刻實行喎。唔緊要，我認同咗呢個大前提，要有呢一樣嘢。我哋支持呢個大前提嘅，但喺個實施方面，我哋諗辦法去令到大家都會滿意。譬如我真係要即，如果可以嘅話，最好係咪可以等到我新入嚟一年班入嚟之前，我已經知道我要做一年實習。咁我嗰陣時我入好似而家西醫咁啫嘛，所有西醫都需要做一年實習㗎。 即係其實不影響現有嘅醫科學生。 最好，如果要影響嘅話，將影響減到最低。譬如可唔可以將個實習喺佢嘅 curriculum 喺個課程入面加埋入去咧？菲臘牙科醫院係咪真係只可以做一個教學醫院咧？菲臘牙科醫院係咪可以做埋可以睇埋？即係公眾嘅市民咧，嗱有好多樣嘢，我哋都而家要諮詢啊嘛，諮詢就係 brainstorm， 即係腦震盪，諗下有冇方法。一個人諗唔到，可能第二個人諗到，所以我要諮詢業界嘅意見，甚至市民嘅意見、學生嘅意見。大家諗個方法出嚟，令到大家都滿意，學生滿意，市民滿意，政府滿意，咁呢個做法就最好啦。但係記得大前提，我哋將一個醫生訓練得好一啲，即係服務一個市民。冇理由是一件不好事嚟噶嘛，咁所以我哋是支持呢個大前提嘅。 文卓飛係 做 得好啲， 係做得好啲。 文卓飛係 就對依家學生其實係唔公平嘅。你臨時即係加個咁嘅新嘅一年嘅實習，我覺得最好都係喺嚟緊申請讀書嘅時候，佢清楚知道呢個課程係要加一年實習，係知道多咗一年時間，咁佢要考慮啦。究竟我寧願讀其他短啲嘅學科好啊，定係真係佢心儀呢一科嘅，佢非牙醫唔讀嘅，咁我覺得就會公平一啲。 喂，不過黃兆偉，其實都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你哋自己預計如果係真係按政府嘅建議去修訂咗之後咧，我哋嘅公營嘅牙科服務有冇可能可以增加到咧？这个反而对于市民来讲其实他们最贴身的。 这个是政府的策略问题。好像刚才李医生说，我都感觉上政府是想这样做的。但是第一件事呢是有没有人先，如果根本就没有人的话，你讲得多余做不到的根本就。所以他可能第一件事他是想那我们解决了人手的问题，如果真的有人手了，他会想这件事。我觉得譬如现在政府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就算他不做这件事他都有办法的，我觉得是我都提议过很多意见。譬如如果政府在看主要看公务员 啊，公務員都輪候好耐㗎喎，但我哋私營市場其實仲有能力去做呢一樣嘢㗎。咁可唔可以將啲公務員走咗去私營市場呢？譬如有人，我記得有立法會議員提過話咩公務員醫療券啊，有啲人又提議過咩牙科醫療券，咁、啊、我可以提議下，或者會唔會同啲公務員買保險呢？啊，咁同公務員買保險，你就咁樣走出私營市場做咯，有保險公司幫佢監管咯，咁政府又可以乾手淨腳啊。咁其實呢，佢就譬如如果佢增加啲人手之後，我希望可以做到嘅嘢，譬如而家嘅 DC 嘅社區康健中心係冇牙科服務嘅。嗱、如果佢真係增加到人手，我哋希望可以將牙科納入去社區康健中心，因為我見到社區康健中心而家有西醫啦，有物理治療師啦，職業治療師啦，甚至藥劑師啦、營養師啦，嗱呢啲都有，但係就係冇牙科嘅。咁、如果有足夠人手，嗱而家政府猛喺度講緊啊 ，DHC 社區康健中心，喂，如果你將呢樣嘢擠咗喺社區康健中心，好多市民都容易接觸到，容易得益到。但係呢個睇政府嘅策略啦，咁我哋只可以俾意見啦。 好，有機會再同你傾過，多謝曬牙醫學會嘅會長黃志偉，因為咧跟住就真係要聽下市民嘅心聲啦，亦都係病人嘅心聲啊，就係、是、有社區組織協會嘅幹事彭洪昌，彭洪昌你好。 系陈建明你好，文德飞你好， 你哋有冇就住今次呢个咨询咧提一啲嘅建议咧？ 哦，都有嘅吓，咁我谂过去一路以嚟，大家对于牙科服务都有好多嘅意见啦。公营嘅嗰个服务范围都好少，净系得磨牙同止痛，但系咁样咧，都市民系轮候好长嘅时间，都未必等得到。咁而私营嘅，咁当然嗰个最主要问题就系费用好昂贵啦，咁一般基层市民就负担唔起。咁我覺得呢兩個都係即係牙科服務最主要嘅問題，而呢個問題呢其實都係同個人手有一定嘅關係。 咁但係今次你哋所提交嘅建議入面呢，會唔會係有機會觸及到成個人手規劃呢？因為睇返而家嘅諮詢文件，佢似乎嘅諮詢範疇都幾窄喎。 係冇錯，我理解呢就政府喺即係整個公營牙科服務咧，而家都做緊一個檢討啦。咁就有一個工作小組專係睇，即係日後成個牙科服務或者係口腔衞生嗰工作咧，長遠或者整體要點樣做？咁今次個修例咧，其實最主要就是處理嗰個牙科即係嘅畢業生，佢強制喺公營服務嘅呢個做法啦，同埋有限度註冊啊，同埋咧就除咗牙醫之外。其他所謂輔助牙科嘅專業人員嗰個註冊嗰個安排，咁我覺得呢啲咧，嗱當然係好狹窄嘅，不過咧，亦都正正就係處理緊牙科服務一個好關鍵問題，就係、是、個人手啦。因為如果加多咗譬如話即係牙科嘅畢業生佢強制要留喺公營服務嘅話咧，咁嗰個人手就會增加咗啦。咁而同一時間，你有其他嘅所謂輔助牙科嘅專業人員去協助咧，亦都令到個服務上人手咧。是会多咗嘅，咁我觉得呢、這个今次嘅修例咧都系即系关键一步嚟嘅。 系。 我睇翻依家每年训练最多都系去到90人到，咁其实就系嗰个供应真系太少啊！一已经入咗学嗰班喺私营机构，佢就唔会即系去公营噶啦，即系好少翻翻转头。咁新出嚟嗰批得90人，我谂大部分都系即系心仪私营市场比较弹性啲。即係點樣吸引到啱啱畢業呢批學生真係肯投身即係公營部門咧？我覺得都有一個好大挑戰。 絕對認同嘅。其實如果睇翻個比例咧，我哋就每一萬人係得3.7個牙醫。咁其實呢個比例喺一啲所謂已發展國家咧，一般係去到係10,000有7個牙醫嘅。咁所以我係爭一啲已發展國家，即係爭一倍嘅牙醫嗰個比例。咁留喺即係公營服務，我諗就而家就嘗試用一個叫做強制嘅方式啦。咁但係你就算強制都係頂籠就一加二，即係3年嘅時間嘅啫。咁亦之後點樣再吸引佢哋留低喺公營服務咧？咁可能嗰個都要涉及到即係公營服務嗰、那個即係晉升機會啊、薪酬待遇啊。另外就係佢有冇睇到嗰個專業嘅發展咧？即係喺個公營服務裡面。咁同埋即係如果公營服務係咪淨係？而家就好狹窄得剝牙同埋即係止痛啦。日後有冇另外就係一啲喺醫院裏面一啲病人佢有啲牙科服務嘅需要咧，咁嗰啲就好專門㗎啦，即係調翻轉。咁但係對於其他嘅可能 其實要做根管治療啊，或者係即深層洗牙呢啲咧，其實而家嗰邊服務都冇包括到嘅。咁可能嗰啲日後再擴闊咧，咁你亦都會多咗啲位係俾到即呢啲即係強制要留低嘅牙科畢業生係有多啲即係嗰個訓練嘅機會。咁我諗都要喺呢啲方向去諗咯。 嗯，彭昌好快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啲非本地培训呢，佢哋係获得有限度注册或者係特别注册啦。你哋嘅意见认为呢，需唔需要佢哋喺一定嘅年期之后呢都要经过本地嘅考试而确保質素呢？你哋嘅意见书会点呢？ 我諗如果睇返西医嗰个安排呢，其实都有一个特别注册制度，都係在指定院校畢業呢，其實你有五年的工作時間已經可以轉為一個全面的註冊。咁我就覺得你用返同樣的安排呢都合適㗎喇。不過呢可能就要係要牙管會去確認某啲嘅海外嘅院校。如果確認佢個質素同香港嘅水平都係相若嘅，或者係可以接受嘅時候，其實又唔需要話五年之後再要考返多一個試囉。 嗯，但始终呢个都会涉及到一个即係业界嘅水平嘅监管问题喎。 嗯。 咁你虽然就话呢即係牙管会可能喺呢度有一个角色啦，就係譬如啲名单嗰度都应该要有牙管会嘅参与啦。咁但係除此之外呢，係唔係可以如果加多个考试喺个質素上面做咗一个双重嘅保证喺度呢？ 其实我谂以往一路都讨论就是透过考试去评核医生牙医嗰个水平啦。冇错，呢个都系国际上经常都会做嘅。但系除咗系所谓考试考核之外咧，另外亦都国际上有一个做法就系所谓临床工作上面嘅考核。咁透过工作，因为佢工作唔系净系自己一个人做噶嘛，佢有系即系其他嘅团队啊，即系一齐去监督住睇住佢。如果佢喺嗰个五年嘅工作期间，有任何的情况发现它是不合适的，那它已经没有了那个注册机会了。那我觉得那个呢，即是透过临床的考核呢，亦都是一个即是合适的途径，同埋国际都是用这些方法去增加那个医生或者牙医的供应。 好，多谢你，彭鸿昌，倾到呢一度。彭鸿昌咧系社区组织协会的干事嚟嘅。跟住咧，我哋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荔枝角公园体育馆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明爱医院噶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塞到去下壳道近添利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多车，龙尾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的，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油站。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挤塞，排到去近湖中大厦。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慢车，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和虎山道泳池。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挤塞，排到去高尔夫球中心。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文卓飞。 正嚟到晚上嘅六点四十三分啊，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嗱，文卓飞人呢半个小时咧，不如我哋又同大家讲讲咧，就系消费券啊，因为咧系消费券啦，其实就会喺四月十六号啊，即系星期一系啦，就会咧系发放咗咧第一期，即系3000蚊。嘅消費券啦，咁我相信咧，可能好多市民都非常之關注啦，點樣去攞法啦？ 係啊， 係啦，咁當然啦，即係如 果咧，有啲市民咧，佢哋都會係關注到即係點樣去到發放嘅。咁特別就係咧，譬如如果佢係用八達通去到領取嘅時候，咁由於八達通有一個嘅儲值額嘅上限啦，咁所以變咗咧就係佢有機會，如果佢係同時間係即係有領取依個公共交通費用嘅補貼，因為又係中張八達通噶嘛。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佢又用一個八達通咧去領取咧呢個消費券嘅時候咧，咁就可能咧係要分多幾期咧，即係分多幾次拍卡啊，先至可以攞到咧佢哋第一期嘅消費券嘅。嗱咁啊，當然啦，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咧，其實你都要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咧，講一講咧，即係對於新一期發放電子消費券咧，你哋有啲咩睇法？我仲記得咧，阿文卓飛喺當我哋第一次咧話發放電子消費券嘅時候咧，嗰陣時個社會咧個踴躍度咧係比較高嘅，即係好多市民咧就會諗啊，我多多呢10,000蚊，我到底點樣用法好咧？甚至有一啲嘅市民咧就做咗唔同嘅規劃啦。咁當時咧有一啲嘅，譬如即係珠寶啊，又或者係電器行啊咁樣咧，佢哋就會諗緊啊，到底喺用依電子消費券嘅時候，佢又要去做一啲嘅分期付款，咁究竟點樣處理咧？ 都幾複雜噶。 係啦，嗱咁但係咧，當個電子消費券咧係派嘅次數係比較多嘅時候咧，似乎係唔係市場都消化咗呢啲嘅消息咧？大家喺收到嗰張嘅電子消費券嘅心情啊，又會唔會好似冇前一排咧，或者第一次攞到嘅時候咁興奮咧？嚇！ 不過復活節過咗啊，都好多人使咗錢噶啦，有啲新錢入都係好事嘅。 嗱咁啊，呢个系一样嘢啦。咁但系另一样嘢就系对于我哋整个经济嘅提振作用啊，到底会系点咧？大家会唔会因为真系派咗个电子消费券而去多啲消费咧？仲有就系过往咧，尤其是我记得第一次啊，因为各大嘅电子储值支付，佢哋嗰啲电子钱包啊，即系电子储值支付嘅营运商咧，佢哋都要抢客啊嘛，于是纷纷咧就用好多不同嘅優惠啦，去請大家登記啦。咁但係當然即係幾輪過嚟，可能佢哋爭奪個市場咧，都已經係爭奪咗好一陣子噶啦。咁似乎今次再派發呢個電子消費券，咁仲有冇咁多嘅優惠咧？而其實呢個咧亦都會牽涉到咧政府去發放呢個電子消費券嘅時候咧嘅第二個政策目標，就係想咧係提升咧香港市民咧使用電子支付嘅比率嘅喎，文卓飛 係啊，都其實都普及咗好多，啲老人家都嘗試試新嘢嘅啦。所以就呢一次，我覺得都幾多人習慣咗，但係其實都仲要不斷提醒，即係點樣用得好啊，用得即係有好處啊。 咁所以呢头先就讲到即係电子消费券都牵涉到两个政策目标。第一呢就係经济嘅提振作用。第二呢就係催谷呢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嘅。咁经过派过几次电子消费券，你自己作为攞到钱嗰个又有冇呢係真係可以达到头先个目标呢？譬如第一，你有冇买多咗嘢呢？第二，你嗰个电子支付工具除咗係攞消费券之后你仲有冇用到呢？1872311都要打电话嚟啦，发俾一下意见同睇法嘅。咁但系业界又点睇咧？个特别会唔会系再睇去睇咧？究竟市场会唔会已经系消化咗？消费者亦都未必会禁用个电子消费券去到购物咧。嗱，不如呢个时间咧，我哋嘅请嚟咧就系港交电器商会嘅副主席萧慧贤喺度。萧慧贤你好。 你好，主持。 系嗱，萧慧贤啊，首先不如讲讲你哋以往经验啊，电子消费券都派过几转啦。咁你哋睇起上嚟咧，即系佢对于你哋催谷消费嘅效用咧，系咪有一啲嘅减退咧？ 有一部分啦，或者我哋用翻我哋过往几次嘅经验啦。如果我哋用100咧，嚟形容我哋平均嗰个生意额啦吓，喺第一次嘅消费段咧，我哋真系几开心嘅，我哋可以用200嚟形容噶。咁到第二次啦，咁啊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嗰个消费段嘅派发啦。咁我哋嗰个 效應啦，我哋講大概係150或者係120啦咁樣。咁、到剛剛對上一次，我哋都係講緊可能都係好微升、好微嘅一部分，可能講緊都係110咁樣。咁所以我哋對今次啦嚇呢、這個消費券咧、整體一定係對整個零售咧係會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嘅。咁但系你话会唔会系使喺我哋身上咧？我哋就会觉得市民今次应该会放可能喺食物啦、外膳即系餐饮啦，甚至系外游嘅产品上高。对我哋嘅升幅咧，我哋就睇唔到会有好大，因为其实坦白讲咧，自农历新年之后，我哋本港嘅电器零售业咧就非常之淡静。同期比較咧，我哋嘅銷售其實某個程度都有兩個位嘅雙位嘅數字跌幅。咁當然頭先我哋講咗啦，因為開關啊嘛，咁好多港人都去到唔同嘅地方旅遊消費有關咯。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啦，即係我哋其實三月咧，我哋已經咧嗰個品牌方咧已經同零售商不斷去磨拳擦掌，希望咧佢好嘅產品咧係推出去噶啦。咁啊呢排呢幾日，大家應該可能喺好多唔同嘅social media 上高好乜都好啦，都會見到有一啲嘅產品推廣啦，即係希望有一個預熱嘅作用啦。咁所以我哋今次啦希望呢個禮拜咧，我哋都希望消費券嘅出現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嘅業務翻返去正常啦，水平同埋咧真係好似你頭先講有一個持久嘅提振作用咯。 不過蕭慧賢，如果我頭先聽你嘅形容咧，由最初咧係100去到200，跟住係150，跟住就跌到去110咧，似乎睇上嚟呢個同嗰個派發消費券嗰個金額咧都冇乜直接關係，即係唔會話因為咧係政府嗰個消費券嘅金額派多咗咧，市民就會使多啲，而係可能係成為咗一個習慣嘅效應啊，係咪咧？ 都有嘅，因為其實呢個消費券啦，即係電子消費券啦，其實用喺可以好多方面噶嘛，譬如交通啊、食物啊，或者網上購物啊，甚至海外成個代購方面，咁所以可能之前可能已經買咗啦，咁就變咗冇呢個必要去選擇喺我哋嗰個電器業務上高咯。 同埋對於電器業務嘅影響會唔會係比較大咧？嗱，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啊，我都仲好記得嘅，當時咧係派第一次嘅電子消費券嘅時候咧，個有啲嘅電器商家咧就喺度諗緊啊，分期付款點搞咧？因為佢可能買嗰件電器咧，分分鐘就貴過去第一期派發嘅電子消費券嘅金額，咁啊變咗咧就變相啲市民咧係需要自己即係先可能係補貼住咁樣啦，咁佢哋嗰陣時都擔心，會唔會係因此而影響咗市民對於電子消費券對佢哋嘅行業嘅刺激嘅作用咧，咁樣咁當初咧都仲有啲討論，但係似乎而家咧就即係大家好似習慣曬，究竟係點樣去到應對啊？咁所以調翻轉，即係對於你哋依個行業嚟講，亦都係會唔會啲人之前要買啲大額嘅電器都買曬啦？咁所以變咗佢更加即係今次你派5000蚊嘅時候，就更加未必會係叫做消費喺一啲比較金錢比較昂貴嘅電器嘅器具上面啦。 同意嘅。頭先你講嗰樣嘢啦，可能有之前嘅，亦都我哋叫有一個叫 over demand 咗啊，即係有一個咁頭先好大嘅額啦。以家電嚟講都幾好啊，可能講緊10000蚊，又可能又買到幾件嘢。咁到後期嗰個情況嚟見到咧，就係話開始就跌咗落去一啲嘅低價值嘅產品上高啦，可能1000幾百蚊啊咁樣。咁可能有部分嘅額咧就去咗第二個產品嘅category 裏邊啦，咁樣。 係啊，我都留意到上一次派咧，我仔就買一部電腦。咁啊，貴啲佢都覺得值得花嘅。咁到呢次如果再派幾千蚊，佢會用喺咩地方咧？咁可能電腦買咗啦，咁有啲平啲嘅嘢啦，一啲 accessory 啊咁樣。咁可能再買大型嘅嘢就機會細咗嘅，所以變咗嗰個消費，我估計都唔係咁容易起得翻。 是，不過儘管如此，但是對各大的零售商來說，你所了解，即是你們業界都準備緊，但是各大零售商會有什麼的策略去爭奪消費券的市場呢？ 剛才講了，會在產品上高未必會推一些比較高的產品，因為我們都會就回個銀碼，可能是 1000-2000蚊啊，總之唔會過呢一個嘅消費券嘅單一嘅銀碼喺度先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一啲嘅，因為真係開咗關之後啦，一啲嘅產品譬如洗雪懶，未必可能已經曾經講咗啦，都已經係 over supply 咗啦段時間，咁可能會買一啲gadget 少少嘅嘢啊，又或者係一啲電話啊，一啲個人護理嘅產品啊，呢啲都可能係我哋推嘅方向去做咯，因為可能廚電之前大家已經屋企留咗喺度啦，已經要買嘅亦都買多件啦，買咗喺度，咁所以我哋就會揀一啲可能一啲唔係一啲嘅傳統嘅家庭電器咯。 嗯，有冇話分男士、女士嘅市場針對咧？ 其實我哋已經咩都要做噶啦，而家都要係啊，當然有唔同嘅產品啦，但係我哋都係全部 cover 曬去做咯。 嗯 嗯，嗱頭先咧，你都提到一點啦，就係農曆年之後咧，你哋嘅市場係相對比較淡靜嘅。咁但如果係咁講嘅時候咧，究竟通關對於你哋依個行業嘅影響係有幾大咧？有冇承受到一啲嘅生意額咧？ 有部分啦，譬如一啲涉及一啲嘅旅客嘅電子產品，譬如相機啦。相機嗰個升幅比較大啦，顯著啦。另外電話亦都有一個嘅升幅啦。咁另外仲有就一啲嘅美容產品，同埋頭先我講嘅個人護理產品啦，其實都有唔同嘅百分比升幅，都係喺開關之後咧，都即時都見到有一個嘅增長喺度。咁我哋都係覺得都係因為呢啲係一啲比較小型啲嘅嘢啦，咁佢哋可以帶走嘅。咁呢啲都會係到咗開關之後，對於我哋整個零售亦都有一個嘅支持，都係一方面。但頭先我講啦，一啲嘅傳統嘅家電啊、洗衣機、雪櫃呢啲電視，未必咧就因為有遊客咧係可以對我哋有一啲嘅benefit 到。 嗯，就啲人會唔會真係啲錢攞咗去即係北上消費多嘅話，真係留喺香港？ 這個我們都是一直都相信都會啦，因為大家都都困了在香港三年啦，咁現在亦都有好即係好近啦，發達啦，好多時候頭先你講一樣嘢，高鐵亦都好完善，咁如果要北上消費係非常之容易，咁亦都難免啲客人一定會選擇呢一樣嘢。咁當然因為呢個行業其實前幾年咧旅遊行業都失敗得好犀利，咁而有翻呢個復甦，對整個香港嚟講嗰個行業都係一件好事嘅咁樣咯。 嗯。另外一個就是關於人手問題，因為其實各行各業現在都說人手不足，那你們這個行業又有沒有一些影響呢？ 我人手很緊張這個情況，其實在我們整個電器行業都出現了一段時間的，由前線銷售、產品管理、市場營銷、電貿，甚至我們講的售後服務的工作，其實我們都是有欠缺人手，甚至或者是出現了一個比較高 turnover rate 的情況出現。咁因為在行業入行的人，即係坦白講亦都唔係咁多。而在有一啲經驗相對高的人士嚟講咧，刮角嘅情況亦都好出現好高。咁係啊，這個真係嘅。咁我有陣時好多時候都會講到一啲嘅同事走啦，咁佢哋可以手上可以有好多個 offer 出現咗。咁呢個情況都係即係搶人咯，所以人手短缺都一路我哋都係面對緊啦。其實可能大家都會留意到而家啲鋪頭啊，其實嘅營業時間某個程度都縮短咗。唔知你哋有冇發覺去商場啦？可能去到九點幾十點， 好靜，係啊， 好靜啊，係咪而家都 係啊，比較疲弱嘅睇到， 咁所以其實就係主要都係講緊，因為時間縮短咗，咁人手唔需要咁長啦，一間就可以處理到啦，就唔需要有兩間嘅人手。咁呢個都係某個程度都係自己自行咁去調制，去希望解決到人手嘅不足嘅問題咯。 開鋪嘅時間縮短咗咧，究竟係因為人手問題，定係因為顧客嘅人數嘅問題咧？ 我相信疫情嘅問題咧，咁過往啲經驗咧就係講緊夜出街呢一個動作，就可能已經個習慣已經改變咗。咁所以 亦都係呢一樣嘢，啲人選擇好多嘢嚟購物嘅時間就未必真係可能去到夜晚七至九點噶啦，可能佢哋晏晝嘅時間啊，或者係放工前嘅時間，佢哋都會已經去到選購啦。加上同埋頭先都講咗，我哋其實COVID 嘅問題咧，網上購物其實都開始習慣咗啦，香港嘅市民都咁，所以佢哋可能已經係可能喺網上已經係選購到，因為24小時嘅運作咯，咁未必佢哋一定要湧到落去鋪頭去選擇，咁所以所以店鋪縮短嘅時間，某個程度一來人手啦，第二其實某個程度都係 shopping， 即係個 shopping 嗰個 shopping habit 係真係改變咗咯。 嗯，齋睇唔賣啊，好多都係你睇睇貨品啊，翻嚟自己落訂單就算啦。 系啦，系啦， 嗯， 同埋而家线上线下嘅优惠都唔会话争好远啦，甚至系都好贴近噶啦，已经。 嗯，咁阿萧慧贤啊，即系想问下你哋自己贴身嘅经验啦。你头先都话咧，即系人手嘅流失啦，或者人手嘅流转都几高啦。咁你哋有啲乜嘢嘅策略可以聘用到相关嘅雇员翻嚟咧？系咪都系要靠一个高薪酬咧？ 呢、這个当然必然吓，但系当然啦，另外。都是一样嘢，即系对要加强即系员工对我哋嘅归属感啦。最主要就系同埋睇到俾佢哋睇到我哋有个即系个 career path， 帮佢哋有一个发展啦。咁呢个都系一啲老生常谈嘅嘢，但系都系要必须要做嘅嘢啦。 嗯，好啊，多谢晒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你，萧慧贤，麻烦晒 ，thank you， 拜拜吓。萧慧贤咧系港交电器商会嘅副主席，嗱，刚才都讲咗啦，就系市民咧对于消费券啊，即系使嘅时候咧，都已经未必系因此而有咁多嘅额外消费。你又点睇？打嚟187231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文卓飞。 自由风，自由风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文卓飞啊，我哋头先咧就同港九电器商会嘅副主席咧萧慧贤倾过啦。咁主力咧系倾啦喺消费券即将发放之下咧，其实佢哋业界对于整个刺激消费市道啦，以及系一啲嘅部署咧，有啲咩嘅睇法啦。咁但系咧，佢亦都提过一个问题，就系话佢哋嘅行业咧，亦都有人手紧绌嘅情况。实际上咧，而家似乎系各行各业啦，无论我哋讲跟旅遊業啦、航空業啦、運輸業啦、咁飲食業啦，好多行業咧， 全部都係喎， 係啊，都係有一個人手緊絕嘅情況喎、嗯、 我哋請後生仔都有困難， 係 都好高興睇到佢哋都機會多咗，所以有時請唔到咧，都未必係壞事對成個社會，即係證明佢都多人即係肯揾啱畢業嘅學生。我今朝都食早餐同兩個同學都傾開偈。似乎唔錯喎，佢哋未畢業已經有幾個 offer， 即係揾佢啦。所以其實就危與機啦，我覺得依家即係香港，因為又復甦緊，都對後生，我覺得睇你點樣把握。 嗯，咁啊，唔单止系后生啦，后生仔啦，吓青年人啦、嗯，其实咧喺一啲可能系比较有经验嘅一啲位置咧，亦都出现咗人手嘅缺失。譬如过去嗰段时间，我哋都有听过咧，喺教师嗰度咧个人手流失咧，都系值得大家关注嘅。咁、嗯、不过如果讲到咧系青年嘅嗰方面咧，嗱，文卓飞呢个咧就会唔会涉及到我哋到底应该要整体地点去睇咧我哋嘅人力？策略咧，嗱一方面咧，我哋香港就讲紧，你头先都话啦，即系喺传媒行业啊，都系出现一个人手嘅问题啦。咁亦都出现即系譬如请年青人嘅时候，佢哋有各式各样嘅睇法啦。咁啊，香港各界咧又话人手不足咧，可能咧系需要输入外地嘅劳工咧去补足啦。但系另一边厢咧，亦都有人有一个咁嘅观点嘅，我哋咧又同时间鼓励咧香港嘅人咧去大湾区嗰度发展。特別就係青年人啦，譬如咧，政府就有個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嘅，咁啊，2021年嘅一月推出啦，咁啊，而家咧就係將呢個計劃咧係恆常化。於是有啲人個討論點就話啦，咁你咪成為咗一個互相拉扯咯。咁到底我哋應該整體地點睇我哋嘅勞動力市場咧？ 嗯， 我睇翻个数字又似乎唔系太多后生仔申请，都仲系需要个过程。因为后生仔觉得上到去我又 search 唔到我想 search 嘅网站，上唔到我嘅社交媒体，咁都系仲系有啲保留，有啲抗拒。咁我觉得就计划系好事嚟嘅，鼓励年轻人多啲去大湾区睇下，亦都睇到嗰度嗰个发展系一日千里。最近我都上去考察过几日，哇！真系几年唔去咧，就真系嗰个发展速度系好快。我谂后生仔有机会去睇下，系咪做嘢唔紧要，睇一睇，如果合适嘅，即管试下申请。即系做过唔啱，咪翻翻嚟香港。我觉得就多啲出去体验系好事。 咁如果系话多啲出去体验，当然呢个系好事啦。咁但系佢吸收咗个经验，可能大家会问到最后，对于香港整体嘅劳动力或者我哋嘅即系劳动力嘅质素啊，会有啲咩影响咧？ 我觉得就开放啲啦，香港都系一个比较开放地方，出出入入都好难免噶啦。我记得八九之后有一大批即系资深嘅人走咗，就造就咗呢啲嘅机会咧，就俾后生啲嘅上位啦。所以九十年代好多機會，加薪亦都快，所以有時即係新陳代謝咧都不可避免嘅，因為有政治因素啦。咁呢一次香港嗰個人才流失都好嚴重，咁但係另一方面都俾到後生嘅好多機會，好快可以上到啲唔錯嘅位置。譬如頭先你講教師，以前你大學畢業讀咗師範嗰個文憑，可能都係做即係。普通嘅助理嘅啫，你想揾个教职都好难。咁依家我发觉有啲后生就已经几份工等紧佢，咁又系时也命也啦。即系你边年毕业就好睇当时嗰个人力需求系点样。咁依家我睇到就好多老师都好高兴啦，因为发觉机会多咗。 咁我哋电话号码系18731啦。咁大家点睇呢呢个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呢？你觉得佢对于我哋整体嘅劳动市场有啲咩影响，同埋佢系可以达到一个乜嘢嘅目标呢？或者你又会唔会有兴趣都返去大湾区度就业呢？可以打码嚟18731同我哋倾倾嘅。如果我哋睇返计划本身啦，佢就系2021年呢去到2023年呢，就以学士或以上学位毕业呢，可以合法喺香港受雇工作嘅香港居民咧就可以申请噶啦。嗱，咁啊，如果我哋睇翻咧当时试行计划嘅数字系点样咧，就总共咧有417间嘅企业咧提供咗3494个嘅职位空缺嘅。咁啊，收到咧超过20000份嘅求职申请啦。但系各个企业咧总共录取咧系1091名嘅毕业生，即系话咧。有啲職位未請到人喎，當時就 個比例都好大，20000人申請先至請到1000多人，咁入面好多人報咗都可能最後都唔考慮啦，就報即管報，一窩蜂試下，到最後都係決定唔去啦咁樣。 咁呢个计划呢其实就俾一啲喺香港同埋大湾区嘅内地城市啦都拥有业务嘅企业呢去申请嘅。咁佢哋要按照香港法例啦，同埋呢係唔低于月薪18000人呢係聘用申请人嘅。然之后就要派住佢哋呢喺大湾区嘅城市嗰度呢去到工作啦，同埋係实习嘅。咁当然啦，即係政府嗰方面亦都会有补贴呢係俾返出嚟啦。咁计划呢而家就正式係恒常化啦。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有啲咩睇法呢可以打嚟18731同我哋倾倾嘅。其实亦都有一个嘅机构啦，就係、是、呢叫做一个智库就係、是、MWYO 啦，佢哋一路呢就跟进緊成个嘅计划嘅发展嘅。咁做咗呢之前係做咗2期嘅研究啦，咁今日呢佢哋就发布咗呢第3期嘅追踪研究嘅。咁究竟喺个研究上面佢哋揾到啲咩嘢呢？电话旁边呢我哋请嚟嘅就係 MWYO 青年办公室嘅研究副总监黎卓贤。黎卓贤你好。 黎生。 是你好。 是黎卓贤，可唔可以先讲一讲你哋呢个追踪研究呢其实係点样做法嘅？佢哋所访问嘅人呢係唔係都係一个以前係答过问卷喺第一、第二期都参加过嘅人士，定係点样嘅呢？ 今次我哋嘅研究咧系分四个阶段嘅，咁其实我哋早于系啱啱计划初期嘅时候咧，咁其实已经开始进行呢个问卷，咁我哋系同总商会香港总商会合作嘅， 咁到而家第三階段咧，其實咧我哋咧係收到88位嘅僱員嘅問卷回覆啦。咁當中有70個咧係咧話表示咧答過我哋第二階段嘅問卷嘅。所以其實咧我哋今次研究結果咧都主要係追蹤翻呢70個咧係答過第二同第三階段嘅僱員啦，同埋亦都會有啲嘅僱主嘅問卷啦，同深入訪談。 咁先讲个雇员部分啦，有70个系上次都系答过嘅，咁有啲乜嘢嘅发现呢？ 其实咧发现咧大部分咧差唔多超过九成咧，佢哋都觉得咧成个计划咧系对佢哋咧了解大湾区咧城市咧系有帮助嘅，而且咧可以帮助佢哋咧吸收更加多嘅工作经验啦，扩阔翻佢哋嘅人际网络啦、人生发展啦、同事发展啦等等嘅。 即系个反应其实都系正面嘅， 大部分都系正面嘅，而且咧佢哋会更加了解自己嘅优势啦，即系佢哋相对于内地毕业生嘅优势啦。譬如咧好多雇主雇员咧，其实都反映翻咧一啲可能中英文英文写作能力啦、解难嘅能力啦、领导才能啦、专业能力啦，呢啲咧其实咧佢哋咧都相对系较优势，同埋一般嘅电脑技能等等啦。 对嗰个国情有冇改观咧？呢班即系参与问卷嘅朋友， 其实我哋对于雇员方面咧，佢哋大部分都表示更加了解同适应咧内地一啲嘅工作文化等等啦。咁雇主反映翻其实都好好嘅 feedback 嘅，即系佢哋话其实大部分雇员啦都快投入工作啊，而且咧对成个大湾区嘅业务啊都会好努力去了解啊。咁所以其实大部分咧都会諗住续聘翻呢类雇员。 李卓然，我睇翻咧你哋第二阶段嗰个嘅研究报告啦，其中咧你哋提到有一点嘅，就係、是、喺第二阶段嘅研究报告入面咧，就话当时係有七成嘅雇员咧认为喺大湾区嘅事业发展计划咧係大致或者係非常清晰。咁呢一个嘅比率咧就比首阶段你做调查嘅时候咧係下降咗13%嘅。咁我想问啦，你哋而家嚟到第三阶段嘅调查，对于他们在大湾区的事业发展的清晰度，又有没有一些的比较呢？ 我哋会发现咧，其实佢哋会更加了解到自己嘅优势啦，亦都系比较欠优势嘅地方啦。譬如可能欠优势啲嘅，可能系处理大数据嘅能力啊、普通话嘅能力啊等等啦。咁所以其实今次其实我哋主要咧系睇翻佢哋完成晒个阶段啦、续聘啊嘅安排上面嘅。咁其实我哋都发现就系、大部分雇主都會聘用翻佢哋啦，但係其實有部分嘅雇員佢哋都唔會續聘嘅，或者係唔會會有其他嘅發展等等啦。咁原因可能就係、其實兩地嘅工資始終有個差距啦。咁同埋其實佢哋可能發現到一啲佢哋喺內地市場一啲嘅定位啊，各方面啊，咁可能會考慮翻去香港嗰度工作會比較適合。但其實我哋覺得都冇乜所謂嘅，咁因為其實都係想俾一個青年咧多個嘅了解啦，同埋多個嘅選擇啦，等佢哋自己係選擇最適合自己嘅工作咯。 呢啲朋友會唔會佢就算唔做內地嗰、那個公司嘅業務？翻翻嚟香港都會喺翻呢間公司，即係做香港嘅事務咧，會唔會覺得個訓練亦都幫到佢喺香港有進一步發展 咧？正正就係會幫到佢哋嘅。咁因為其實即使佢哋唔係留喺大灣區內地城市繼續做嘢啦，即係可能翻到香港啦。但係其實佢哋當中涉及嘅一啲嘅工作嘅項目啦，或者業務咧，其實都同內地大灣區嘅城市係有關嘅。咁僱主都好需要咧呢類嘅經驗啦，即係你係一個香港青年啦，但係又有內地嘅經驗啦，呢類嘅。呢類嘅青年其實咧係競爭力咧，其實係提升咗。 係啊，頭先我同阿燕平飲茶都傾開話，會唔會俾呢啲計劃即係搶咗啲人才上大陸？會唔會反而香港少咗人咧？咁啊，我都話未必嘅。我話可能呢啲人翻嚟即係學咗新本領，咁啊可能對香港嘅貢獻會更加大嘅。所以亦都頭先你所講嘅都證明到呢一點。 係啊，好同意，因為其實我哋覺得唔係用一個搶人才的概念嘅，即係同大灣區內地城市，其實是一個人才循環嚟嘅。咁我哋都香港政府應該係重視呢樣嘢啦。即係其實一個香港青年去大灣區工作，其實應該要多啲支援俾佢哋翻嚟，亦都咧係多啲支援再俾佢哋去內地城市。咁呢個循環其實對於成個嘅青年咧個人嚟講咧係會有增值之餘咧，其實兩地嘅經濟都會有唔錯嘅幫助。 政府應該用你呢個論述去做好個宣傳啦，人才循環咧就唔係互相挖人才啊。 冇错冇 错，非常 好。譬如你刚才讲到要即政府再多啲支援，其实有哪些方面的支援呢是不足呢？我留意到譬如在你们第二阶段的研究亦都有问过他们对于内地的一些税务和社会保障的了解程度。当时就有约一半的雇员就说都是不清晰的，还有个了解程度比起第一阶段的调查只是微升的。请问你哋今个阶段嘅调查又有冇调查到呢方面嘅问题呢？ 其实今次嘅调查发现即系税务方面啊嗰啲，其实都系相对地系比较低分啲嘅。咁当然低分嚟讲唔系真系好低啦，即系其实都超过六七成咧，其实咧都了解嘅。咁其实访问翻雇主啊等等咧，佢哋都会认为咧，其实税务方面系比较复杂嘅。咁亦都系需要多啲政府咧，系同内地嘅政府沟通啦。其实税务嗰个安排系点样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今次呢个研究项目咧，都有个提议就系需要加多一啲嘅资讯嘅支援啦，政府方面。咁亦都系咧，可能增设一个嘅工作专案小组啦。咁入边咧系邀请翻一啲雇主同雇员参与啦。咁政府就多啲喺呢个小组入边咧，系同佢哋作出交流啊等等。 除咗学士学位嘅即系申请者咧，有冇真系机会俾啲非即系本科毕业或者佢攞咗个文凭啊，即系一啲嘅副学士之类嘅，都可以有机会俾佢试下。 今次其實我哋係提議翻仍然係留翻學士以上嘅畢業生嘅。咁因為其實我哋覺得都因為今次都2000個位減咗1000啦，咁所以其實都足夠翻政府聘請適合嘅人才㗎啦。咁但係其實點樣增加個吸引力，吸引更加多青年咧？咁其實咧，我哋都提議咧，成個計劃應該咧係升格為一個叫做大灣區人才庫計劃。咁當然一個相應嘅津貼額度要提高嘅。咁譬如學士學位你可以俾到2萬元啦，咁或者碩士咧23000啦咁樣。咁其實咧對於青年嚟講都係一定吸引力啦。同埋其實內地嘅僱主係需要一啲較有經驗嘅青年多啲。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提議應該由現時3年內畢業嘅學士學位嘅青年咧，其實要擴大到5年內畢業啦，咁都方便翻啲僱主聘請到適合嘅人才。 咁根據而家嘅計劃咧，喺僱主嗰方面政府就會按每名嘅受聘人士咧，係向企業發放每月10000港元嘅津貼啦，為期咧係最長18個月嘅。但係黎卓賢即係亦都想問啊，對於僱主嚟到講咧，如果係增加咗個津貼額，會唔會係有助佢哋去更加係聘請到依啲嘅香港嘅青年上去大灣區就業咧？你覺得即係對於企業嘅嚟講啊，津貼額係咪一個重要嘅考慮因素咧？ 津貼額其實對於企業係都重要嘅，因為其實喺第一階段嘅計劃進行嘅時候，其實好多企業已經唔係用18000請佢哋嘅啦。咁其實加埋埋其他可能房屋津貼啊等等，其實生活津貼啊等等，其實已經超過18000。咁當然大企業係可以afford得到呢個價錢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有唔少嘅中小企都反映翻，其實佢哋冇呢個資源嘅。咁所以其實政府應該要再檢討翻呢一個嘅津貼額度，其實足唔足夠？咁因為其實好多企業一開始都未必真係想短期聘用僱員，即係想長期聘用嘅。咁因為佢哋都好渴求青年人才啦。咁所以其實政府應該多啲去幫助唔同企業聘請多啲嘅青年。 好啊，多谢你，黎卓贤倾到呢一度啊。黎卓贤咧系 MWYO 青年办公室研究副总监嚟嘅。我哋电话号码18723一啦。咁大家对于呢个计划啊，有啲乜嘢嘅评议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啊，听众 Alan 喺度 ，Alan 你好， 你好啊，系啊，系啊， 你好，有咩睇法 啊？嗱，我咁睇嘅，应该由市场主导。如果由政府 subsidy 咩一万啊八千咧，就嗰个市场咧就异化咗啦。咁佢又唔知道佢本身嘅價值係點，只不過有政府資助咗你，你先會咁咩啫。而且我又咁睇嘅，以前係成個 package 請你上去，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請你上去咧，就有間大公司兩地咧都 agree 咗你可以做嗰度嘅小主管又好，中層主管又好，即係有個成個 package 你 support 到你。而家你而家單打獨鬥咧，係靠整 subsidy 咧，呢個唔係一個市場嘅主導。第二咧就話，我哋香港其實好多人才，佢哋可能係最近係咩疫症啊，或者係翻唔到嚟，或者係自己誤會咗香港啊。你係我哋以一個即係內國內同胞，喂你翻嚟啦，仔阿女，你誤會曬阿爺阿爸嗰啲心意㗎，你翻嚟啦，即有現成用係咪啊？同聲同氣係咪先？啊，英文又好，佢哋又喺度受過教育嘅，你叫佢翻過嚟，你反而將嗰啲人才資咗嗰啲外國嗰啲，咁啊，即係你啊，即係成個中學、小學就同人哋養仔，養完仔人哋嘣一聲過咗去，咁我哋咪蝕曬？我哋讀完大學，由小學、幼稚園讀曬佢十幾年嘅，咁你叫佢翻過嚟啊？咁你問咩咯？最後一樣嘢就係話，而家你又叫內地人所有各個行業都落嚟做嘢，呢、這個 OK 冇問題。但係你又叫年輕人又上去，你即係一個。两 A、B 两个换位好似有少少矛盾啦，唔系，即系直情系矛盾啊！呢个逻辑，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讲你心思啊，真系矛盾啊！你又叫人上去，同埋咧，你话认识祖国咧，嚟同你讲，我哋过紧嘅系中国节日，讲嘅系睇紧系中文，讲嘅系亦都系广东话又好，国语又好，系咪啊？都系已经好了解，有感情喺度，几千年嘅，即系嗰个已经系佢认唔认识祖国？我哋知道系日新月异，一日千里噶啦，已经系边个唔进步啊？点会 backward 啦、啊？啱唔啱啊？你唔好用。啊！要認識祖國，你要過去同你wash 一 wash 你個腦添，即係我意思啊，唔係洗腦啊，而家即係話等你認識多啲，唔好大家有誤解。我哋好中意噶啦，你搞多啲旅行團啊，乜嘢啊，有多啲劇集啊咩？其實我哋好自然嗰種流露到我哋香港邊度咩？我哋拍睇好多劇集啊，馬 戲即係其實都已經咧係好多渠道咧接觸到內地嘅資訊啦。多謝曬呢位聽眾咧 ，Alan。不過頭先文卓飛其實佢都提出咗一個觀點嘅，即係而家咧個計劃點解有啲企業會參與咧？就係因為政府有個津貼額嘅。咁剛才咧，頭先我哋同嘉賓咧，即係黎卓賢啦 ，MWYO 青年辦公室嘅研究副總監啦，佢都提到喺個企業嚟到講，如果你能夠增加到個津貼額咧，就會有一定吸引力嘅。咁但係其實我哋應該要考慮個公帑點樣運用咧，即係長遠嚟講，其實個政策目標係啲乜嘢咧？ 佢就頭先位朋友就理想啲啦，即係話靠企業俾個吸引你。咁呢個可能八十年代會吸引啲。嗰時我記得讀書嘅時候咧，大陸好窮，啲學生都好想上去睇。依家咧大陸富咗啦，但係好多人都唔係好想上去，即係呢個係好一個幾奇怪嘅現象。所以你點樣吸引到啲人肯上去咧？你冇一啲津貼，冇一啲優惠咧，其實係都比較困難嘅。好多企業其實都唔容易揾到人即係上去真係長住嘅。 係、好，跟住咧，我哋會有七點半嘅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访华嘅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会谈。央视报道，习近平指出，中国同巴西分别系东西半球最大嘅发展中国家，同埋重要新兴市场国家，互为全面战略伙伴，拥有广泛嘅共同利益。他說中方始終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待和發展與巴西的關係，將中巴關係置於外交優先位置。習近平重申，中國將為包括巴西在內的世界各國帶來更多機遇，相信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的中巴關係必將為地區乃至是世界和平穩定和繁榮發展發揮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率领的中央考察团下午先后考察终审法院，并且到访律政中心和法律界人士会面。香港律师会会长陈泽铭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确认，他连同三名副会长有和夏宝龙会面，他形容会面之中有良性交流，夏宝龙聆听了很多意见，但是会面以闭门形式进行，没有透露到双方谈及内容。陈泽铭说，大律师公会正在北京访问，夏宝龙今日亦都有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见面，认为是显示中央对香港的法治和普通法制度在促进国家发展过程之中的重视。他又说，在多次会面之中得到的信息是香港要保持自己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要保持普通法制度。大律师公会继续访京行程，今日拜访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和司法部和全国律协代表会面，明日结束行程返港。工会主席杜锦坤说，三日内拜访八个单位，收到的信息相当一致，就是中央政府在一国两制之下，普通法法制的重要性受到高度重视。他又提到，有向有关方面反映业界和市民关心的议题，包括《基本法》廿三条立法、香港国安法情况等等。旅游发展局公布，三月初步访港旅客数字是244,000人次，按月增加大约68%。累积计算，今年首季，即是一月至到三月，录得大约441万旅客人次访港，相等于疫情之前，即是2017至到2019年。每季平均旅客量的大約三成水平。訪港旅客主要來自內地和東南亞，另外上個月多艘郵輪訪港，亦都有助帶來國際長途旅客。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明日有一兩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天氣炎熱，氣温介乎23至29度，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吹微風。明日渐转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中至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火炭港铁站嘅意外仲未清场，仲系处理紧噶，相当之挤塞。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另外，较早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慢线嘅坏车已经离场，交通回复正常。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荔枝角公园体育馆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快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龙翔道游乐场。至于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理工大学的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了，行车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去红隧和去观塘方向的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接近碧街。现在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就相当之繁忙，车龙排到去上乡道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九龙湾入口的车龙就排到去九龙湾油站。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只是在桥面灯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另外西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车多缓慢的，车龙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仲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医院对开。在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挤塞，车龙去到中港城。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那段挤塞的车龙过了永安广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海景花园那 段仲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小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促进伤残人士就业政策，香港双健共融网络总干事莫建荣。 国内啊，海外，佢只要话同等嘅能力，佢哋多数都系会优先，变咗残人有一个表现自己能力嘅机会。 港大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副总监陈以文。 政府采购佢有个计分制度，咁会唔会聘请残疾人士嗰啲机构，你又加啲分俾佢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创作可以是一首歌、一幅画、一出电影，原创作品以实体或数码格式呈现，或者以任何电子传送模式向公众传播，同样受法律保护。尊重原创，只可以鼓励创作，令作品跨越界限，一瞬永存。数码版权正版流传，2022年版权修订条例将于2023年5月1号生效。 国剧830，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这个是啱啱你用无人机做的临时机站。讲真嗰句，我睇中嘅系你嘅应变处理能力。我哋做政府项目，唔惊出问题，净系担心出咗问题唔可以及时解决。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CIBS 人人广播。 阿 Sir 陪你去教 SEN， 佢系 ADHD 协会嘅执行总监伍文芝。 ADHD 咧系专注不足过度嘅症嘅英文嘅简写嚟嘅。 ADHD 小朋友嘅特质咧就系咁啦，佢好有兴趣嗰啲咧，你系唔需要叫佢专心，佢都自己会好专心。如果佢冇兴趣嗰啲咧，你点样叫佢专心，佢都专心唔到嘅。 CIBS 节目阿 Sir 陪你去教 SEN，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文卓飞。 时间嚟到晚上嘅7:3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唔知有冇啲朋友咧，你哋睇医生嘅时候咧，可能咧会系个医生叫你就喂唔需要用呢个抗生素啦咁样。咁你当时嘅态度系点样咧？又或者大家知唔知啊？抗生素到底可以应对啲乜嘢嘅疾病咧？吓咁啊，呢个咧可能都涉及到一个公众教育啊。文卓飞， 系啊，呢个大家都好熟悉嘅抗生素，其实知道好少嘅。 吓咁啊！电话号码18721啦，会唔会有啲嘅朋友咧？你哋可能去睇医生嘅时候，其实譬如系普通嘅伤风感冒，你都会要求个医生开个抗生素俾你咧？有冇啲经验咧？可以打嚟18721同我哋倾倾嘅。嗱，点解想讲呢一样嘢咧？事源就系咧卫生防护中心啦，佢哋咧寻日就发布咗一个咧公众对抗菌素耐药性认知态度及行为调查嘅。咁其实当中咧就发觉到咧。即系市民咧，似乎对于抗生素系唔系可以医治到伤风感冒咧，那个认知咧系不足嘅。那个情况系点咧？电话旁边我哋即刻请嚟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感染控制处顾问医生，系抗菌素耐药性嘅马少强啊。马少强医生你好， 医生好， 主持人好，系大家好。 嗱，先讲一讲咧，头先咧我讲到究竟抗生素医唔医到伤风感冒咧？根据你哋调查咧，只有咧49.7%嘅市民咧，能够正确地指出。其实除咗呢点之外咧，你哋成个调查嘅重要发现咧，仲包括咗边几点咧？ 系啊，唔该晒主持。其实咧，呢个调查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咧，我哋都想了解市民咧，对于抗生素嘅使用啦，或者佢相关嘅知识咧，系点样嘅。咁除咗头先提到咧，就似乎就有超過一半的市民呢，不是很能夠正確指出呢抗生素不可以呢就醫治一般的傷風感冒啦。咁其實呢，因為一般的傷風感冒其實我們都知道是由病毒呢來到引起的。對於抗生素呢主要是醫治細菌的相關疾病。 咁所以咧就唔能夠即係醫治頭先講嗰啲細即係病毒性嘅傷風感冒啦嚇。咁除咗呢點之外咧，我哋都發覺咧。有少過一半的市民呢其實都不太認識呢原來抗生素的耐藥性的細菌呢是可以人傳人的。嗯大家今天呢就當然對 COVID 或者新冠病毒呢大家很緊張啦同埋很擔心啦就是因為有人傳人的情況啦。其實這些的抗藥性的細菌呢都有同樣的人傳人的傳播的。那這個市民都要留意啦。 嗯，吓咁，但系市民即系就唔知道样嘢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咧，即系譬如佢哋系服用抗生素嘅时候咧，个态度系点样嘅咧？即系因为我哋有阵时见医生咧，都知道抗生素其实就开咗俾你咧，你应该要食晒噶吓，即系指定嘅疗程。咁如果唔系咧，就会出现咗一啲可能会引起咧抗药性嘅问题。咁但系你哋调查入边有几多少市民系知道相关嘅情况噶？ 或者其中一个重点发现咧，我哋都即係可以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其實市民喺睇醫生嘅時候咧，原來如果係醫生嘅評估咧，初步係覺得係唔需要食抗生素嘅時候咧，其實大部分嘅市民，我講緊係 96% 嘅市民咧，都係接受醫生嘅意見嘅。咁、可以咧就先觀察幾日啦，或者等一等一啲嘅化驗結果咧，顯示出嚟嗰個到底係病毒感染啊，定係細菌感染咧，先至處方抗生素咧，咁就會比較安全。咁呢一個咧都值得即係市民留意翻，可以同醫生商量一下咧，就住佢哋嘅身體狀況咧，係咪需要食抗生素嘅？咁我哋都另外調查都發現咧。其實有66%嘅市民咧，都係表示希望可以同醫生商討下咧，係咪需要處方抗生素嘅。咁呢個我哋都非常鼓勵市民咧，就同醫生商量嘅。 想了解一下個公眾教育點樣可以做得好一啲咧？因為我哋平時太多藥嘅廣告，最後咧啲錯誤嘅信息，即係習非成事啊，覺得哇抗生素好似乜都醫到咁樣。 嗯， 那個教育可以點樣做好啲咧，醫生？ 我估雙方面啦一方面嚟講咧，就市民自己都要留意自己嘅身體狀況啦，同埋最主要都係如果真係有啲唔舒服嘅時候，無論佢係一啲嘅一般傷風感冒嘅情況啊，或者啲其他身體狀況，譬如喉嚨痛啊，或者一啲肚屙情況咧，我哋都建議市民咧就唔好自行咧嚟到去即係購買一啲嘅。藥物特別是抗生素嚟到食啦嚇，咁因為即係始終都要見翻醫生睇翻個情況係點樣啦嚇，因為如果唔係一啲需要食抗生素或者一啲細菌感染咧，食咗呢啲抗生素咧，不但只係唔能夠醫治到個病啦，其實都會引致咧嗰個耐藥性嘅問題。耐藥性即係話咧，如果下一次處方呢一啲嘅抗生素咧，其實嗰個細菌可能已經對呢個藥咧。產生的耐藥性，即是說它已經無效了，咁即係能夠唔能夠醫到呢、這個嗰、那個疾病咯，咁呢個就非常之危險啦嚇。咁、我哋都想係 繼續， 咁係我哋都想另外借呢個機會咧提一提我哋個研究咧另外一個重點啊嚇，咁就係同呢個食物有關嘅嚇。咁、可能咧好多市民咧都未必話好了解咧，其實一啲嘅即食食物啦，即係我哋講緊一啲嘅，譬如係魚生啊，或者係啲燒味、滷味咁樣啦，嚇。咁呢啲食物咧，因為咧食嘅時候可能就唔需要翻熱啦，嚇。咁變咗食咗落去嘅時候咧，如果呢啲食物帶有一啲耐藥性嘅細菌咧，其實都會食埋呢啲細菌落肚嘅，嚇。咁我哋近呢幾年咧，衞生服務中心嘅調查都發現咧，頭先講嗰啲嘅即食食物當中咧，咁嗰、那個驗出呢個耐藥性嘅細菌嘅比例咧，亦都有一個顯著嘅上升嘅嚇。咁、我哋都呢個情況都比較擔心嘅嚇，因為咧頭先講咗食咗啲食物啦，因為咧唔需要加熱咧、那個食物嗰、那個細菌咧仍然都喺我哋嘅身體上面嘅嚇。咁、當然咧有一部分嘅市民可能其實食咗都冇嘢嘅，佢潛藏咗喺我哋身體當中嘅啫。不過日後如果我哋嘅身體狀況咧，可能係喺一啲嘅個免疫能力減弱嘅時候，譬如可能有一啲嘅病啊，或者可能食咗某一啲嘅藥物咧，令到我哋身體嘅抵抗力減弱嘅時候咧，呢一啲嘅耐藥性嘅細菌咧就會即係增生咗，咁變成一個感染咁樣，咁到時就會有危險啦嚇。 其实有冇一啲嘅解释咧，系可以讲到点解会喺鱼生烧味同埋卤味入边咧，揾到嘅呢啲耐药性嘅细菌嘅比率咧系会增加咗咧？嗱，譬如鱼生增加咗，会唔会系同个天然嘅环境系相关咧？因为即系可能佢哋生长嘅环境入边都存在咗一啲嘅耐药性嘅细菌，咁而卤味啊又点样去到解释咧？会唔会可以都有一啲嘅观察咧？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估都比较复杂嘅，因为呢有部分嘅食物呢可能呢会喺佢嗰个生产过程当中呢都有机会喺嗰个环境上面能够即係染到一啲嘅耐性嘅细菌嘅。咁但係呢我哋另外一个比较担心嘅情况，可能就係喺个食物制造或者处理嘅过程当中呢，如果嗰个卫生情况唔好的话呢，咁譬如话可能有处理呢啲相关食物嘅人啦，可能佢嘅手上面带有呢啲嘅耐药性嘅细菌啦，咁亦都会感染咗嗰啲嘅相关食物。咁另外咧，或者可能将一啲嘅生熟食物摆埋一齐咧，咁亦都可能会导致咧有啲互相交叉嘅感染啦。或者嗰个环境卫生唔好嘅时候咧，咁亦都可能会导致呢啲嘅情况啦。 譬如你刚才讲一点，会不会是处理食物的人士呢，他的手是存有这些耐药性细菌呢？其实这个都会不会是令到人担心呢？因为我们当然每一天在我们的周遭环境都接触到很多细菌，但是我们的手都存在这些耐药性的细菌的时候，会构成一个什么风险呢？譬如你刚才也讲过，这些的耐药性细菌也都可以是有一个即是人和人之间的传播的嘛，那个威胁到底是怎样呢？ 是啊，所以呢就我哋都要如果係处理食物嘅时候呢，必须要保持个人卫生啦，咁处理食物嘅人呢一定要清洁双手啦，手部嘅卫生呢其实都係即係时刻要即係喺个处理食物嘅当中呢係一个重要嘅一环嚟嘅。咁除咗卫生防护中心之外呢，其实就食环署我相信佢哋都做咗好多功夫嘅，咁呢方面呢都要加强返相关嘅教育，同埋呢就处理食物嘅人啦，咁要注重返嗰个即係自己个人卫生啦。 是马医生，我都想问啦，即係头先我哋都讲到呢，公众对于係抗生素唔能够医治即係伤风感冒呢嗰个答中嘅比率啦。咁有啲医疗界嘅人士就认为，喂，呢、這个嘅调查呢反映到嗰个正確嘅回答比率呢係比想象之中低。咁你头先都提过，即係喺个公众认知上面呢可能都要继续做一啲嘅教育啦。咁但係留意到呢係香港抗菌素耐药性策略及行动计划呢已经呢係就住教育嗰方面呢都有唔少嘅着墨㗎啦。譬如呢有一啲嘅相关嘅教育呢都纳入咗去我哋学生嘅课程范畴咁样。咁但係针对住今次嘅调查，你哋会係点样再去喺公众嘅宣传上面可以再做到多啲嘢呢？ 问得好好啊，咁我哋其实呢都希望喺将来嚟緊呢段时间呢会加强嗰、那个公众教育嘅，包括即係今天嘅访问啦。咁另外呢就喺我哋都同其实医生嘅组织团体呢都傾緊呢，希望可以加强喺藉住医生嘅譬如诊所啊或者一啲嘅医院嘅地方呢，咁可以呢希望藉住佢哋呢就再将呢啲相关嘅信息呢带俾市民嘅。咁头先讲啦，就医生同病人嗰、那个沟通都非常之紧要嘅。咁如果係需要处方抗生素嘅时候呢，咁亦都希望可以医生呢就帮手呢就再加强嗰、那个宣传教育咁样。 好啊，多谢晒你啊，马医生，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 系，唔该晒， 麻烦晒。马少强，马少强咧系卫生防护中心感染控制处嘅顾问医生，系负责咧系抗菌素耐药性嘅。电话号码18231，大家会唔会乖乖地真系听医生嘅话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啊。 元素周期表都启发了很多艺术家去思考艺术的。 巴林石上面。 咁 David Bowie 呢是为自己排了一个周期表。 英文的啲名字呢你知道哪度嚟，但是其实佢又会有些错。即是譬如 oxygen 是解 acid, 即是酸。 硅元素发热产生电流。外太阳系的太空任务都是用这个硅元素的电池。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巴林石上面。 善道会副会长李汉良前法官化身导赏员，介绍前北九龙裁判法院。 个导赏团咧系由啲被告人咧喺囚车嗰度落车开始嘅，嗰栋闸咧就会闩埋噶啦，入去嗰个羁留室嗰度啦。羁留室咧就系一条条铁枝啦，咁行嗰条楼梯咧，我谂咧做被告咧会好紧张。 想听更多佢哋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由八十年代开始推动粤语正音运动的何文慧教授认为，学习的基本功就是查字典。 诗是讲平仄格律的嘛，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正音啊、正读啊、学呢个翻切啊，即系你一定要懂查字典。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请嚟中大中文系荣誉教授何文慧教授学习中文的基本功。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文卓辉啊，刚才咧，我哋同卫生防护中心嘅顾问医生咧马少强倾啦，佢就话咧，关于系呢个抗生素耐药性嘅调查咧，其实咧都需要有一个公众教育嘅，咁当中咧医生都会担当咗一个嘅角色啦。咁但系医生业界佢哋又点睇今次调查嘅结果咧？啊，电话旁边咧，不如我哋又请嚟咧一位代表啊，就系医学会嘅会长郑志文啊，郑志文医生你好， 郑医生好， 好， 系郑志文医生，系啊，可能咧个信号咧接收得比较差，咁我哋睇下会唔会可以清晰地听到啊？啊，郑医生啊，其实对于卫生防护中心咧啱啱发布个嘅研究结果啦，咁调查结果啦，咁当中我发觉咧只有未及一半嘅受访者咧可以正确答到咧抗生素系医治唔到伤风感冒嘅，其实呢个会唔会系对于你哋医学界嚟讲咧啊，似乎个比率系咪比想象之中低啊？ 如果喺前線講咧，其實都差唔多噶啦，老實講，因為我哋譬如嗱，書本上咁講或者研究上咁講咧，就好似好簡單啊，傷風感冒係病毒引起，咁就抗生素係殺病菌，所以冇用嘅。咁但個問題咧，當你即係患上譬如喉嚨痛啊，或者有啲有痰嘅咳嗽嘅時候咧，咁你其實唔知佢實際上係病菌定病毒嘅，咁就係睇翻流行病學啦。咁可能好多年前講緊六十年代嘅時候咧。真係好多喉嚨痛都真係需要抗生素去醫，係由病菌引起。但來到今天咧，超過可能八成以上咧，呢啲上腹部感染咧，都係由病毒引起嘅。咁所以可能有啲市民咧就停留喺以前嗰個民間治療地嗰度，咁就未能夠即係認落嚟。咁我哋都要花啲功夫去解釋一聽咧，嗰個分界邊度咯。 是嗱，咁啊，你头先就话即系都要去同公众去解释一下啦。咁但系实际上，譬如入到去个诊疗室嘅时候，即系你而家遇到多唔多呢啲市民啲求诊者咧，会同你哋讲喂，医生可唔可以开个抗生素俾我啊？咁样啊？ 唔算多，我会讲咧系少过一成啦。咁睇下佢睇咩病啦。如果发高烧嘅，佢嘅要求会多啲。一般純粹淨係流鼻水咳嘅咧，就好少噶啦，已經。咁啊，有時佢提出啫，咁我哋可能都會同佢討論啊，其實抗生素冇用嘅喎，同埋問下佢點解會有咁嘅諗法要食抗生素啦。咁有其實都可以即係嘗試理解多啲，譬如佢準備出門啦，或者佢曾經試過好幾次以前第幾次之後都係要抗生素先至好翻啦。咁我哋嘗試去理解下佢啲背後嘅因素，再俾個知識佢咯。即係你講書本嘅知識，大家真係好容易啫。咁但係喺即係個人經驗裏面咧，佢未必能夠接受到咯。咁都要讀過去同佢探討咯，變咗要。 依家其實好多人喺社交媒體都收到好多資訊，喺 YouTube 其實好多講醫學嘅嘢，咁啊真真假假，就有時佢都未必即分辨得到嘅。所以我覺得作為醫生咧，你哋都嘗試下喺社交媒體多啲發聲，將個正確啲嘅觀念咧可以分享到俾即係大家知道。 會噶，因為嗱，所謂家庭醫學其中一個最緊要嘅環節咧，其實就係改變病人嘅行為模式。 同埋佢嘅固有觀念啊。咁有一啲呢啲即係民間智慧咧，其實未必一下子可以改得到。嗱，譬如而家我哋見到啲年青人講緊，譬如十幾歲嘅學生啊，或者廿零歲嘅咧，咁佢真係要求食抗生素嗰個需求咧，就少好多嘅喎。反為可能係上一代嘅講緊，譬如係五十歲以上啦，或者甚至老人家咧，佢就話：，哎，我一定要特效藥，要抗生素藥。咁嗰啲咧就花嘅功夫會多啲啦，去講嘅時候。 你剛才讲到年青人的问题，其实在个调查里面有一点又比较特别的，就是是比较少的年轻人是意识到生或者未煮熟的即食食物较容易受耐药性细菌污染的风险。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跟生活习惯有关，例如年轻人他就惯了吃那些寿司啊，或者是有时那些生虾啊生蟹他都吃的。即係你一時間你叫佢去話佢平時食緊嘅嘢其實好危險，咁就大家唔會即刻接受噶嘛。即係就算佢哦講啫，可能唔關我事嘅咁樣。咁同埋佢本身嚟講，呢啲生嘅食物咧，細菌嘅含量就係多噶啦。咁佢細菌含量多嘅時候咧，佢耐陽性細菌嘅比率自然亦都會高噶。咁所以有時都真係要大家去了解一下一啲未煮熟嘅食物。或者是擺放得耐啊，喺室温擺放得耐嘅食物咧，其實佢有一定嘅細菌感染風險啦。 另外一點會唔會都同即係你哋業界咧睇下個做法係咪相關啊？因為咧只有 20.6% 嘅受訪者咧係最近一次使用由醫生處方抗生素嘅受訪者就話咧係見過抗生素嘅藥袋上面嘅健康指示。點解會咁咧？大家唔睇藥袋嘅咩？ 唔出奇嘅，即係好多人攞住咧，冇仔細咁睇，咁所以我哋多數都會口頭上，譬如開之前，我自己習慣就會同個病人討論啊，嗱，我今次會有個抗生素啊，你要理解點解要食啦，或者如果食嘅時候有咩要注意啦，咁再出邊姑娘派嘅時候再講一次，因為其實唔睇藥袋或者唔依指示，即係指示食藥咧，唔係淨係抗生素。是好多藥呢都是在全世界發生緊咁嘅事嘅。咁所以我哋係即係要多花啲唇舌啊同埋講解多一兩次啊咁樣囉。 咁但係你遇到啲病人佢哋普遍地知唔知道抗生素應該要成個療程食曬㗎？ 而家差唔多都知㗎啦，因為其實電視講過無數次呢，佢無論係一啲綜藝節目啊健康節目甚至新聞呢其實都有講㗎。好唔好，教育上係足夠㗎啦，尤其是而家你資訊咁發達。反而大家接唔接受啊？好多時，關唔關我事啊？喺我身上係咪都需要咁做啊？呢個行為習慣上嘅改變要花啲功夫咯。 咁呢個嘅調查咧，都係反映咗公眾嘅認知度需要提高啦。咁但係你頭先亦都話咧，係喺個教育上面，其實都已經做咗好多噶啦。其實你哋醫學會咧，亦都有代表啦，係擔任咧抗菌素耐藥性高層督導委員會嘅成員嘅。咁往後究竟即係點樣再去增加公眾對於係抗菌素耐藥性嘅一啲嘅認識咧？ 我哋嘅方向兩方面啦，第一就係一啲公眾教育啦，譬如喺我哋嗰啲，譬如 Facebook 啊媒體，我哋定期會發放呢啲資訊或者舉一啲例子啊故事咁出嚟啦。咁有機會譬如上一啲電台電視節目，我哋都會有機會就講解啦。咁另外我哋就做翻我哋自己啦，就係醫生群組裏面咧，大家睇下有冇一啲小冊子可以簡單派俾病人啦，或者喺咩場合我哋講乜嘢方法嘅説話，令到病人能夠容易啲接受，而唔係一個。即係對抗啊，或者指責性質啊，咁樣，咁呢個喺佢嘅認受性上面嘅提高咧，都幾有幫助嘅。 好，多謝曬你，鄭志文醫生，唔該曬，係鄭志文係醫學會嘅會長嚟嘅。不過教育問題咧，文卓飛可能都真係要花啲時間喎。 係啊，我哋都希望盡啲力啦，作為媒體。 咁但係其實譬如好似頭先啊鄭志文咁講啦，即係資訊咧就係好多啦。咁但係說服大家去吸收嗰啲嘅資訊咧。可能是另外一个要头痛的问题。 我怕这个报告出了之后有另外一个极端，就说哇，个个不敢用抗生素了，因为又去了另外一个极端了。 好，今天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多谢文卓飞，拜拜。 多谢。